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主日，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刚好今天我们可以来纪念你儿子。他不只是为我们的罪死，他还从死里复活。就求你特别在今天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带着一个复活的心智，不是像死人一样。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主日学的时间，帮助我们检视这我们平常就不喜欢也不常检视的议题，就是关于罪的问题。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提醒大家把手机关成静音。今天我们来到第六章，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把第六章一次课就上完。OK。你们手上有拿到教材？教材里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我认为的一些重点，那我们就试着就直接进入这个课文好了。OK。首先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读这一篇，我预设大家都已经读完第六章。它一章大概10页左右吧，都不是很长。这篇的重点是什么？马克琼斯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罪的悲愁，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也有中文会翻译成忧伤或忧愁，或者为罪忧伤、忧伤痛悔的心。然后这个小标题，他的这个小标题，每一章的小标题都是一首歌的歌名，很难说抱歉。后来我才仔细看中文版，编辑们很细心的在每一章的后面都有解释，在原文里面没有，都有解释这个歌的背景是谁写的歌，然后这个歌关于什么，或谁唱的歌。OK， 马克琼斯，我认为他在这章凸显罪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罪会让我们很难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另外一个现象则是我们很难用尽足够的词汇来描述这个罪，它到底有多么的邪恶。所以他第一段的那个标题是说邪恶，说罪的坏话。Shed 这位神学家讲说，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精彩。他说随着对罪厌恶的程度减少，人的品格变得毫无价值。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有想法？Character， 人的品格，人的价值好了。我们怎么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我们通常用什么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或许，对，我们通常不会以一个人对罪的认知之强烈或者多少来评估这个人他的价值。通常我们会说他，也许世人会用人的成就，人的家庭，人的财富，或者人自己的他的个性，他的做人方式、为人处道来评估这个人的价值。但是 Share 他基本上是说，一个人对罪恶的感受，他多么痛恨罪恶，就决定这个人的价值。OK， 然后 Goodwin 说，这个是典型的清教徒的说法。如果所有的邪恶都有其排泄物，渣渣多余物就是罪。他自己有点讲同样的意思。 OK， 罪就是罪，邪恶就是罪，邪恶就是邪恶。罪是一切邪恶所抽炼出来的精髓。好，94到95页的第一小段引言的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第一小段的第三段落，他提及马克琼斯提及为罪悲伤。不容妥协的真理是什么？他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真正的福音性的为罪悲伤，这才是有价值的。而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不是任何人都有的，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有价值的为罪悲伤？福音性的畏罪悲伤，言下之意就是有另外一种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畏罪忧伤，非福音性的，不是因为福音而畏罪悲伤。所以也就是说，这边是讲只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畏罪悲伤。这提醒我们，就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为自己有所过犯或做错事而懊悔、而后悔，甚至会非常的难过。但是真正的忧伤，那有价值的忧伤，就是可以叫你懊悔、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这种悲伤，这是上帝赐给人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看清，为什么？因为上帝必不看清他自己所赐给人的恩典，可以这么说，不是出于自己。虽然他这边讲说，我们不能够声称，因为我们畏罪忧伤，因为我们比较近前，就好像以反而有的时候很讽刺的以这个为傲。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到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现象，越近前的人越好像就是那种。越想要让人家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畏罪忧伤，这个反而成了一种骄傲。但是他这边提出的是，因为如果说真正的畏罪忧伤，那有价值的畏罪忧伤，可以叫人得生命的畏罪哀伤，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就没有办法以这个夸口，我们也不应该凭着这个以为自己比别人好，或者看某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好。听懂我意思吗？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许多在教会里面的人会落入的，不自觉落入的陷阱。这陷阱，这种陷阱呈现的方式通常是，哦，这个人他个性很好，他个性很柔软，他就是很谦卑。好像我们评估，我们用什么来评估一个人他个性的价，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天性如何。哦，他脾气很坏，他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好像所有一切的是好的，是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上帝赐给他的，是这个人拥有的。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认知，这之前已经重复提到了，这个跟原罪的概念有关系，就是所有人都受原罪的影响，影响的方式可能不同，呈现的显明度不尽相同，但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私欲，我们现在看的是第96页，所有的私欲都在每个人的 nature 本性之中。这个就新福的弟兄姐妹来说，应该不会太有问题，太有争议性。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也都犯罪，甚至会有人 为自己所犯的过犯而懊悔，大多数人甚至会。我如果看到那个少数，就是自己做什么事完全没有感觉，也不会懊悔，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后果，也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后果，那种人我们会说那是特别特别白目、特别可恶的人。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基督徒才会为罪忧伤，但所有人，都会为罪懊悔，但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能力，才被赐予那个能力，真正的看得出罪的可恨。真实的为罪悲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因为只有基督徒才知道，才承认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最终得罪的对象是谁。而你不只认为你做错事，你得罪、你冒犯、你背叛的对象，也会决定你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有谁真正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只有基督徒。而只有基督徒，就此来说，只有基督徒才认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像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这个应该会叫人，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一点，应该会叫你心里有真正为罪的忧伤。OK， 96页的下面，实际的罪行每个人各不尽相同。哎，这个是，这就是一个事实。但是原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It's a great equalizer。原罪叫我们在上帝面前，在某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都一样，都犯了罪，都无法凭着我们自己来到他面前。So， 曼顿 Thomas Manton 清教徒，他在96页最下面这一段引用他的话说，如果我们只凭着自己，这里指的我们就是基督徒的我们只凭着自己，只凭着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本性，凭着自己的个性，不论你的个性再好，凭着自己就不是凭着圣灵，就不是依靠基督。有同样的诱惑或机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跟任何其他的人都一样的坏，甚至会坏到我们心里无法想象。彼得，我们最近讲到彼得不是最好的例子。他怎么想象的出来，再过几个小时他会三次不认他的主，他才宣告说，我要与你一起死，一同坐牢，你去哪里我要跟你去哪里。OK， 所以每当我们想到97页历史上最邪恶的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和他们拥有同样的根，同样根本的恶性，同样在上帝面前都是完全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的。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真正理解，我们真的跟说希特勒一样坏吗？史达林一样坏吗？或者命名任何一个你认为是世界上最坏的大坏蛋？这边讲说，其实在本性上面，在根基上面，我们和他们没有两样。我认为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多多少少在不同的层面上，在不同的处境之下，都需要问的问题，挣扎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不像那个人，我不像他那么犯罪，我不像他那么没有爱心。OK，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为什么你不像？等一下我们会讨论的。这个我不像那个人通常会导致的后果就是心中会产生骄傲，看自己比别人强。但是确实你不像希特勒，我不像史达林，他不像毛泽东， So what? 那又如何呢？因为什么？这个没有，你不应该以这个引以为傲，或者觉得我比他 OK，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像？为什么我不像？原因在哪里？ OK， 一直到97页这一个段落，全部同样被感染，都是罪人，都有同样犯最邪恶的罪，超乎我们想象之力的罪的潜力。若非什么？等一下会讨论。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你觉得耶、真的这样子吗？ OK， 所以 Charnock 其实在这个最后一段他说，最优秀的人，个性最好的人，最谦卑的人，最受教的人，天生就有最严重的罪，尽管什么原因他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尽管什么原因他们或我们不像这个人，不像那个人。如果你不像毛泽东，如果你不像高阿丹好了，如果你不像这个人，你不像那个人，你不像他那么讨厌，你全然没有理由可以夸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让你没有像毛泽东，没有像高阿丹，没有像希特勒，你有什么好夸口的？你能承认这一点吗？你能承认这一点，也许你真正能够承认领受这一点，明白这一点，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键，可以帮助我们更少的自意，更少的指别人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可以以更宽容更领受恩典的角度来评估自己和评估其他人的行为。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个人的忧伤，个人的哀伤，个人的悲伤。所以是因为福音的大能，罪在基督徒身上的权势被打破，所以我们不是在罪的权势之下，虽然我们仍然犯罪，这个罪仍然存在，我们就所谓上一篇所讨论内住的罪。 OK， 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事实就是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人，但是仍然需要为罪哀伤的人。这是 你要说是一种生命中的吊诡吗？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仍然为我们的罪哀伤。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人需不需要悔改？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们刚刚所讲，其实就是基督徒定义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悔改而得生命的人，就是只要活在地上就是必然就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为自己的罪哀伤的人。正因为你领受了圣灵，正因为你接受了福音，正因为你信耶稣，被赐予他的灵。 OK， So, 这种认罪、为罪哀伤的形式，可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right？ 像雅各会说：“我一点都不配耶和华上帝所赐给我的恩惠。”Okay。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耀，说：“祸灾，祸灾，祸灾！我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我要被灭亡了。”因为 我眼见那全然圣洁的大君王万王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彼得来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讲到讲过第一次他真正的跟主耶稣接触他的反应不是Yeah, 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我要信耶稣他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这个恰好吊诡的就证实 Yes 他是个罪人但是他也是有福音在他的心中工作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人所以基督徒吊诡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形容其中一个就是越乐意承认自己犯罪越乐意用今天的这篇这一章的那个小标题越乐意说抱歉的人其实反而就是什么越证实他自己的身份越证实他自己是罪的赦免的这个事实 OK 所以我们应该越迫切的说像大卫诗篇32篇那篇很著名的经文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在诗篇32篇那个如果闭口不承认自己罪的结果是什么阿明、我们中间有父母做父母的或者夫妻的啊，你们彼此得罪的时候但是你不愿意说抱歉的时候是怎么样很爽还是很痛苦我自己是很痛苦大卫的用词是什么叫我是、骨头枯干终日哀恨我觉得人尤其是基督徒最悲惨的状况就是那种终日哀恨骨头枯干心中充满苦毒但是却说不出抱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有错了我得罪了你这真的是最活得最辛苦的状态尤其对基督徒来说他说我们自己就是老约翰嘛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无罪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我们不愿意说抱歉是自欺就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不只是自欺来也是将什么上帝当成说谎、right. OK 他说 Robert Murray Machine 提出一个这在98页 最下面这一段在现代人眼中在21世纪眼中20世纪现代人的眼中看来会对自己过分苛刻要求的见解什么见解但是这个翻译 OK 我读一下我猜这是我的翻译他们没有把它 clean up我认为我们需要为自己寻求他那样对个人罪恶的圣洁仇恨很饶舌 很多我认为我们需要寻求像他那样 他这句话是什么就是 他马克琼斯认为我们应该像 Robert Murray McShane 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情操，什么样的情操？就是下一段，在99页上段，这个情操是现代人不熟悉的情操。要活出自我，自我肯定，寻求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现代人非常不熟悉甚至厌恶的情操。这个就是我，就是这一段了。我盼望罪已经从我心中根除。为什么上帝把淫荡、骄傲、愤怒等根源留在我的心中？这是什么？就承认他的心中有什么？有淫荡、有骄傲、有愤怒。他恨恶罪，他上帝恨恶罪，我也厌恶他，但是我更相信我自己是全然无助的对付这个罪。我听到其他人跌倒的时候，我不会如此恐慌，但是我真的应该研究，应该更认识那叫我自己最无助的罪。在这些罪里面，激情成了旋风。我忘记他原文啊，我看一下原文是什么。激情成了旋风，这是我的翻译嘛？Passion becomes like a whirlwind, and I'm like a straw. 我就是在旋风中的一根稻草而已，全然无法对付这样子的罪，而这罪是在我的心中，我心中的暴风、旋风、龙卷风、whirlwind，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根稻草，没有任何比喻可以表达我完全无力抵抗罪的洪流。这是现在人的 sentiment 吗？现代人的情操吗？我猜不是，我猜这不是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老师教导他们的。你心中有最坏最坏的罪，而且面对这样子的罪，靠着你自己，你只不过是在漩涡中的一根稻草，你全然无法对付它。你应该厌恶它，你也应该恐惧它。好，接下来 Mark Jones 想说，如果我们爱上帝，我们就必然痛恨我们的罪。我们爱上帝所爱的，我们就恨上帝所恨的。这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不比上帝圣洁，我们也不比上帝有智慧，我们也不比上帝更有爱心、更有宽容。OK， 我们以圣洁的厌恶痛恨他原罪，罪根在我们心中的存在，这将引领我们归回在基督里对上帝的爱。大家有想法吗？有问题吗？你可以爱上帝而不痛恨罪吗？你们觉得 I don't know， 也许吧，也许你的爱是非常的长阔高深，以至于你可以甚至爱上帝所痛恨的。 I don't know， 大家有想法吗？有问题吗？有些基督徒，我觉得啦，基督徒生命一个时常遇见的试探，就是以为自己比上帝更有爱心，而拒绝，因为我更圣洁，我甚至比上帝更圣洁，而拒绝恨上帝所恨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马克琼斯在这边讲说，尤其是对罪，我们没有中立立场。OK， 近前的忧伤 ，Godly sorrow， 近前的忧伤，基督徒为罪该有的忧伤。首先 ，Thomas Brooks 布鲁克斯说，没有人有这种忧伤，没有人天生就有这种近前的忧伤。不要以为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比较近前，天生就是心比较柔软。No， 如果他有这种忧伤，这绝对不是他天生就有，这绝对不像他嘴巴中那颗舌头，他天生就有一个舌头。他 Thomas Brooks， 如果他有的话是什么？是因为恩典是上帝赐给他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他是上帝自己种植的植物，是自己播下的种子。OK， 忧伤的灵是从上头来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则，完全超自然。超自然就不是出于人的本性，我们全然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原则，没有这种 habit， 没有这种习性，除非上帝赐给我们。 OK， 说悔改 ，right？ 悔改不是你个性比较好，不是你心比较软，悔改是上帝赐给你的福音性的恩典，这是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也是圣经的用词，不是吗？所以讲到外邦人，哥林流他们也要信主，彼得他们怎么说？彼得回去报告的时候，众人就讲说 ：“Oh yes， 上帝也赐给他们什么悔改，以至于得生命。那原文希腊文就是悔改以至于得生命，就是赐给他们悔改。但中文翻译的比较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心。如果你有这个心，或者你有这个悔改，那是上帝赐给你的。哎。”他这边有提到 Augustine 的很有名的那个他小时候偷梨的事，偷了梨，大概的就是他叙述他其实很他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他很喜欢，他 enjoy。他享受在这个犯罪之中。哎，他说他甚至不是因为他喜欢那个梨，但是他喜欢那个偷窃这个行为。嗯，今天我们讲到也会稍微提到，就是说那个复活。基督的复活带给基督徒生命什么直接的影响？其中就是一个基督复活翻转基督徒的生命。这个翻转是什么？因为翻转在教会中，台湾教会里面是时常听到的用词。上帝会翻转你的生命，耶稣会翻转你的婚姻等等。但这个翻转有一个最基本符合圣经的翻转。你看保罗，你看彼得。翻转其实就是叫你爱你之前所恨的，叫你恨你之前所爱的，一个彻底的价值上的翻转。你不可能信耶稣，你不可能悔改以至于得生命，但是仍然爱你之前所爱的，你的情操有一种最基本上的被颠覆。这边讲的也是，为最忧伤就是这种，之前你很其实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甚至会懊悔。爸爸妈妈打你的时候你会哭，但是其实你还蛮喜欢这事情的本身，或这事情为你所带来的结果。这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在最基本的意义上， 有任何人不喜欢犯罪吗？我们之前有提到，有些罪、有些试探发生的时候，来临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或发自我们内心的时候，甚至是什么，有点像扑山倒海而来，你没有办法，你会觉得你甚至毫无能力抵挡。其实也凸显一个事实，就是就连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生命原则的人，因为原罪的缘故，因为内住的罪的缘故，骨子里仍然喜爱犯罪。 Right? 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为罪忧伤悔改，那不是因为你骨子里有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个心智已经被翻转了。Right, 但是要全然的被翻转，是要等到什么？等到我们到天上。认知这个事实，我认为会装备我们更务实的对付真实的罪。Okay. 查诺克在100页的最下面这一段到101页讲到这个畏罪忧伤和骄傲的关系。骄傲预备审判，塔建的越高就越引来闪电。任何东西膨胀越大，就越容易崩破帐破，人越骄傲就越容易成为神之愤怒之箭的目标。嗯，所以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哎，但是他却与心灵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些人看到他们自己的本相真面目，就是我有罪，我犯罪，我是一个罪人。但这个看见也见证上帝是谁，上帝是全然无罪的，我得罪的对象是这一位上帝，因此我越加的忧伤痛苦。 OK,大家都没有想法吗？问题吗？下一段，101页中间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为罪忧，之前的一个那一小段的标题是什么？个人的，你为你个人的罪忧伤痛悔，来。但是畏罪忧伤痛悔也总是有集体的层面，我们之前有提到说犯罪总是有一个集体的层面。 OK, 好 OK, 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就处在合一的位置，可以适当的合一的位置可以适当的为其他人的罪忧伤。如果我们不哀叹留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我们就不能够谦卑的为另外一个人的罪哀叹。不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帮助弟兄除去他眼中的刺？都是我的错。来，尼西米要向上帝告状之前，先什么？都是我们的错，我们得罪了你。我的罪，你的罪， 我的罪总是我最大的问题，你的罪总是你最大的问题，因为他是你的罪，因为他是我的罪。所以如果你要真正在恩典中处理其他人的罪，表示你需要处理其他人的罪。哎，保罗要求哥林多人要处理那个犯奸淫娶自己继母的那个人的罪。但是你自己首先必须认知你自己是罪人，必须要痛恨你自己的罪。这个就跟教会有关系。教会问题是不处理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自己不认罪，却很喜欢处理在教会中人的罪。这个通常在教会里面呈现就是滥用权 滥权 abuse、okay？但是上帝要求我们，主要求我们，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要处理在教会中所犯的罪，集体的罪。但是在处理这个罪之前的基础就是，处理罪的人，处理罪的教会要认知自己本身有罪，要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否则你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合一的处理其他人的罪。你到最后就会变成 abuse， 滥 abuse 是中文是什么？滥权吗？霸凌、okay。 但他这边也提到一个真正敬虔的忧伤，也是安慰的忧伤，因为它会导致真正的悔改，教我们领向基督，不是一直往自己的心里钻。你看一个敬虔的忧伤，有效的忧伤，有价值的忧伤，和世人那无罪只叫人死的那种忧伤差别在哪里？你看他最终引向你走向谁，走向哪里？那种世人的忧伤到最后总是在钻向自己的心里，几乎毫无例外钻向自己的心里。我很难过，我很痛苦，我很这个那个那个。但是真正敬虔的忧伤总是 drive someone， 你会驱使你的心，不是没有用的步入死亡的走向自我，乃是朝向基督。 OK， 我们的主他自己应许我们，哀恸的人有福，因为他们要得安慰。那个在102页，越忧伤越有这种敬虔忧伤的，反而什么？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生命吊诡的。越真正这样子忧伤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也必然有真正的喜乐。因为那是懊悔、后悔以至于得生命所结出的喜乐。来，在102页最上面那一段，最为自己的罪哀恸的人，也就是越蒙恩的人。大家有想法吗？问题吗？所以Brooks 他中间这一段想说，有些罪是很显然的，因为我们犯了这个罪，但有些罪不是那么显然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没有做那个事，但是都同样的严重。所以当我们为罪懊悔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都犯罪，我们都是罪人，孰人无过，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现在教会喜欢用的，我们都有一些不完美， 那我不是这种笼统犯罪，是承认，具体的承认我犯了什么罪，我得罪了谁，我怎么样得罪上帝。 OK， 这一段大家有想法问题？大家都今天都没有要我点名吗？OK， 最后思考和应用，大家有什么想法？知道这一点，不只是承认我们有罪，我们也犯罪，而且要为罪忧伤。而明白就是为罪忧伤，吊诡的就是也会导致喜乐，因为明白就是如果你真的为罪忧伤，就表示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领受恩典。真点的终点是生命，应该叫你有所喜乐。畏罪忧伤不应该是那种没有用的无止境的懊悔苦毒，应该驱使你奔向基督，驱使你认知你自己没有办法，但是他如果是你的救主，他已经为你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如今长久活着为你代求。哎，谁需要这样子的救主？没有罪的人吗？不承认自己罪的人吗？当然不是。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越能够承认自己有罪，越乐意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就越加有份于这一位救主。 OK， 所以最后这一段他就是说，还是回到诗篇 right， 他说我们不应该只读诗篇，我们应该深刻体验诗篇的作者大卫他所经历的，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他的情操应该是我们的情操。约翰欧文最后这一段在104页，信徒犯的大罪，什么罪？没有尽本分使用基督的丰盛，以至于我们没有每天都领取他大大的怜悯。这会说得很抽象吗？你们会觉得哦，这约翰欧文清教徒的属灵口号，还是你觉得其实他讲得很具体？什么是尽本分使用基督的丰盛？什么是每天都领取他大大的怜悯？新福弟兄姐妹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很抽象的东西。我们的本分要使用基督赐给我们的丰盛，他不只赐给我们丰盛，抽象赐给我们丰盛，也制定我们使用它丰盛的方式、管道、手段。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 Right. 好，大家有什么想法问题？You know， 最后一段104页只是很快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从某一个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没有经历这种畏罪的忧伤。 Right, 这个我们可以同意。但是你看他有没有 因为上帝叫那不知罪为我们的缘故成为罪，因为那义的代替不义的，因此就连这从来没有犯罪也不需要经历罪的忧伤的，他有没有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撇弃我，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是不是我们主耶稣他的祷告？如果你可以说是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奔向基督，就可以帮助你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乐意，更加快快的承认自己的罪。如果他都这样子祷告，因为你的缘故全然无罪，上帝儿子匍匐在他的上帝面前做出这样子祷告，那就应该更驱使我们为我们的罪悲伤悔改，以至于得生命。 OK，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纪念你儿子复活，不只是纪念，而是真的有活出这复活的生命。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的聚会。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